马加伯下第五章。那时安提约古正准备第二次进攻埃及，在全耶路撒冷出现了一异象，近四十天之久，常队的祭兵有些身穿金衣，手执干戈，在空中奔驰，祭阵依次展开，双方反复冲杀，盾牌闪烁，干戈成林，刀剑挥舞，箭矢横飞，金甲银盔，光辉灿烂。众人都注道这是吉祥之兆。正刚此时，虚报安提约古驾崩，亚松遂率领千余人忽然袭击圣城，城墙的守兵败退，城被占领。莫乃饶便逃入城堡，亚松遂残杀圣城的同胞，毫不顾惜。他没有想到战胜自己的同胞正是最大的不幸，自以为是战胜仇敌而不是战胜亲族，但他没有得到大权，结果这个含羞逃到阿孟地狱去。他的结局非常凄惨，首先被阿拉伯王阿勒达监禁，后逃窜各城，为众人所追杀，人憎恨他有如罪犯，厌恶他好像屠杀祖国和同胞的凶手。他只得跑到埃及去，那从祖国驱逐无数民众的亚松如今漂流到拉克戴孟人那里，希望以同族的关系可以在那里避难安身，结果竟客死异乡。从前他曾暴露多人的尸体，未得掩埋，如今也没有人哭悼他，也没有人沮丧，也没有人将他葬在祖营里。王一听到这些消息，以为是犹太人起来叛乱，一时咆哮如野兽，当下离开埃及，带领大军占领了圣城，命军队逢人便杀，毫不留情，凡上到屋顶的也都要搜杀尽尽，于是残杀老幼，灭绝妇孺，屠杀处女婴儿，三日之内杀害了八万人，四万丧身刀下，其余的被卖为奴。王还以为不足，又以背叛法律出卖祖国的莫乃饶为向导，胆敢进入举世至圣的圣殿，伸出他最污的手攫取圣器，以他凡俗的手夺去各国君王为加增圣殿的光荣与尊严所献的礼品。安提约古一时大为得意，却不想这只是上主为了城内居民的罪恶暂时动怒，转眼不顾圣所罢了。若不是因为居民的罪恶满盈，他必定也如色楼科王打发来视察宝库的赫略多洛一样，一来到就立刻遭受鞭打，不得任意妄为了。但是上主并不是为了圣所而选择了国民，而是为了国民而选择了圣所，所以那深受民众所遭灾难的圣所后来也得分享他们的幸福。那在全能者易怒下被遗弃的圣殿与至上之主和好后，仍然要恢复以前所有的光荣。安提约古从圣殿里攫取了1800塔冷通以后，迅速回到安提约基亚去。他心中自鸣得意，竟然妄想陆地行舟，海上步行。他留下的官吏与百姓为难，在耶路撒冷留下弗里基亚人腓里伯， 这人性情残暴，甚于委派他的人。在格里金山地留下安多尼科，此外还有莫乃饶，这人虐待本国人比外人更凶残。安提约古王因对犹太人心怀仇恨，就派米西亚的军长阿波罗尼率领22000人，命他杀尽了年富力强的壮丁，把妇女与幼童出卖。阿波罗尼到了耶路撒冷，假仁假义，等到安息圣日，明知犹太人都停工安息，便命部队武装起来列队游行，凡出来观望的人都用刀砍死，然后率领武装部队走遍全城，杀了无数的居民。犹大马加伯同其余9人逃到旷野，住在山中，形同野兽，饥食野菜，绵染不竭。